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51集，幻清三。王家的这场亲事，沈家大房一个都没有到场。其实沈万给沈宅这边送过帖子的，不论如何面子上总要顾及到。不过沈信本来就不是一个虚与委蛇的人，当初沈家人做的那些事更是让罗雪燕恶心不已，便也没有接帖子，更别说去送礼了。有一些坐看试探发展的人便也清楚地通过此事明白了沈家大房的态度，想来是真的决定和沈家断绝关系，不会再有转圜的余地了。不管怎么说，亲事就是这么成了。第二日一大早，万姨娘醒了。昨日沈月成亲，沈东林帮忙，几乎一整日都没有见到人影。后来回府后，丫鬟又说沈东林累坏了，倒头就睡。万姨娘便也没有打扰他。今日特意做了翡翠甜羹，想要让沈东林补补身子，便站在沈东林闺房外敲了敲门，屋里也没有人回答。万姨娘便道： 东林啊，姨娘进来了。 说着便推开了门，便见沈东林的床上躺着一人，盖着被子，听见动静蓦地坐起身来。万姨娘先是一怔，面上顿时浮现不可置信的神情，她失声叫道： 二小姐，您怎么会在这里呀？ 躺在沈东林床上的不是别人，正是沈月。而沈月昨日明明成亲嫁到了员外郎府上，也就是说现在的沈月不应该在沈府，而是在员外郎府中。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在沈东陵的床上呢？万姨娘在四处看看，并未瞧见沈东陵的身影。饶是她平日里并不算得上聪明，此刻也隐隐约约明白了什么。她颤抖着声音问道： 二小姐，东陵呢？东陵去哪里了？ 沈月飞快地低下头，眼珠子转了一转，再抬起头来时，面上已经盈满了泪水。万姨娘在看到沈月的眼泪那一刻，便觉得眼前发黑，只听沈月哭泣着说道：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三妹妹来与我敬酒，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沈府里炸开了锅，荣锦堂里所有人都站在一处。沈老夫人气得嘴歪眼斜，看着万姨娘怒道： 哼，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沈贵站在一处，本想说些什么，如今万姨娘是唯一为她生了子嗣的女人了，并且万姨娘平日里还算温柔乖巧，饶是沈贵流连花丛，对万姨娘还是有几分情意的。可是看到自家三弟和三弟妹的愤怒神情时，便又咽下了嘴中要求情的话。沈东陵竟然算计了沈月，自己替沈月出嫁。如今沈月被留在沈府里，沈东陵却嫁到了员外郎家中，换作是谁都不会开怀的。沈贵自己也想不到，平日里看着乖巧怯懦的沈东陵，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换亲呢？沈贵是万万不会为了一个女儿得罪自己的三弟的，即便那已经是他唯一的血脉了。万姨娘哭着给沈老夫人磕头，一边磕一边道： 老夫人明鉴呐，三小姐平日里便胆小，哪里会有这样天大的胆子去换亲呢？老夫人，莫不是这其中出了些什么误会？便是借三小姐一万个胆子，三小姐也断然不敢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呀！老夫人明鉴呐！ 这话的意思便是月儿污蔑了三姐不成？ 陈若秋面色铁青， 这话可说得诛心啊，万姨娘。 沈老夫人便是平日里再如何不待见陈若秋，顺带着连沈月也不大有感情。可是沈月到底是沈家嫡出的孙女儿，被一个庶出的孙女儿抢了亲事，说出去也不大好听，当即就顺着陈若秋的话说道， 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女儿，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万姨娘哭着看向沈月， 二小姐，你与三小姐之前感情不是极好的吗？你也替三小姐说说话吧，三小姐不是那样的人，对不对？ 万姨娘是怎么也不相信沈东林会做出这等事情来的。沈东林自小就是个有主意的，很多时候万姨娘不明白的地方，沈东林甚至都会给万姨娘指点出来。万姨娘一直以为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这个女儿若非是身份问题，否则绝技不会比沈府里任何一个嫡女差。沈东林外面看着怯懦胆小，可每每做事都极有谋划。虽然之前就听沈东林说沈月的亲事是一个机会，可是万姨娘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种局面。万姨娘相信沈东林只要不是笨到家了，也绝不会用这么一个粗暴的法子换亲的。毕竟这样一来，沈东林在王家还是沈家可都会没有立足之地啊。原本指望着看着斯斯文文的沈月会替沈东林说一两句话，没想到沈月翻脸比翻书还快。一听万姨娘说话，沈月便哭着说道， 万姨娘，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三妹妹说我要出府姐妹一场，临别之前敬我一杯酒，我便喝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第二日早上，我也相信三妹妹不是故意的，可是到底怎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沈月这话表面上说的是相信沈东林，话里话外却都不着痕迹地说是被沈东林算计，无疑是火上浇油。果然陈若秋和沈万闻言面色更加阴沉，沈贵也皱着眉头。万姨娘眼看着众人都站在沈月这一边，心中不由得闪过一丝绝望。 当务之急还是先想想如何解决吧。 常在清轻声开口道，他不是沈府里的人，之前的话也不好智慧，此刻倒是提醒了众人，新娘已经换了人，那么如何给王家人交代呢？将沈东林送回来，或是干脆将沈东林送到庄子上度过余生，反正沈东林只是个庶女，怎样都好打发，最重要的是不能让王家人不高兴。沈老夫人当机立断道， 先去给王家人商量一下这件事，让人把三丫头送回来，万姨娘这交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不消说了，把万姨娘关到柴房里去，自己生的东西做错了事，当娘的活该被教训。 沈月一听反倒急了，他没有料到竟然还能将沈东林送回来，沈东林被送回来，那他岂不是还要被送到王家去？那这样千方百计不过是白忙活一场，这怎么行？陈若秋和沈万倒是对沈老夫人的话满意，陈若秋看了一眼万姨娘，心中更是愤恨，只想着等到日后必然要好好的折磨万姨娘一番，卖出去也好，为奴为婢也罢，总归是让人烦心的玩意儿。万姨娘一听就眼前发黑，要知道把沈东林送回来，都已经嫁过一次的人了，沈东林又是庶女，沈家人定会选择保全沈月，牺牲沈东林，这样一来沈东林的下半辈子也就毁了呀。正想着，外头却有小厮来报，员外郎王家来神了。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